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逗得我嘴角上扬，心像棉花糖融化。 虽然你有深小的真傻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话。 床前明月光，你回你肩膀， 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把你想。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， 天上的一对， 地上的一双，牛郎织女不相忘。天堂再美，美不过你心房， 银河也宽不过你胸膛。 把你紧紧绑进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紧紧绑紧我的未来，说什么都不肯放。你是我的好时光。